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上集当中说到，马鹏佯装不知情，在逐浪号上等待海盗。另一面，海哥则让笨叔在逐浪岛上设置了陷阱，等着马鹏带弯鳄上岛，在瓮中捉鳖。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是，马鹏等到的海盗不是两个人，而是六个人。初六正要坐回主位，却被阿牛踢了一脚。阿牛谦恭地指着主位：师傅，你这边坐。初六不好意思地摸着后脑勺：师傅，你上座。 师傅 什么意思？连碧和姐也是海盗团伙的。马鹏脑子嗡嗡作响，吓得都结巴了。 碧和姐，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碧和姐优雅地在主位坐下，依旧是她平时一脸和善的笑容。哼，我可不就是碧和姐吗？当然，你也可以叫我另外一个名字，弯鳄。马鹏张大的嘴巴再也合不拢了。海哥千算万算，却没算到一起落难的九个人里头竟然有六个是海盗。更加没想到的是，凶残的海盗头目弯鳄竟然是个手无缚鸡之力，连潜水都不会的女人。这是多么完美的一个团伙啊！一个厨子，一个护士，两个打手，一个掩饰身份的儿子，苦肉计、离间计、攻心计、走为上计，一切都是碧和姐总导演的大戏啊。马鹏在逐浪号被真相吓得目瞪口呆的时候，海哥、王法和小鱼也在酒店房间看着手机监控，瞠目结舌。小鱼第一个急了： 爸，我们快去救马鹏，他一个人对付不了六个。 别说六个，他半个都对付不了，赶快报警吧，我们全赶过去也不是对手。 王法着急了。海哥立刻拨通了电话，却是通知几个船员马上准备出发回逐浪号，而他嘱咐小鱼留下，要求王法和他一起出发。王法不解， 为什么不报警啊？那可是弯鳄。 海哥转过身看着王法，一脸的不耐烦： 闭嘴，我自己能解决， 你想像个男人一样战斗就跟我走，不走你就滚去报警。 小鱼脱下高跟鞋，把晚装裙一把撩到大腿，绑了个死结。 让我去。 王法无奈地拦住小鱼。 哎， 我去，我去。那会是一场恶斗，你在场会让我们分心，反而让我们更危险。你远远看着行吗？啊， 小鱼，听话。 难得一次，海哥和王法意见一致，小鱼不得不答应，远远地在岸边安全地带等待消息。大家一起坐上了驶往码头的车，在车上，海哥继续盯着手机监控看。而在逐浪号被吓懵的马鹏被众人围攻时，自荐发现了主位后面隐蔽的针孔摄像头。 妈，我们中计了，这里面有摄像头。 碧荷姐凑过来一看，二话不说，顺手抄起茶几上的一支笔，对准摄像头戳了个稀巴烂。 哼，不怕，他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孩子们，我们撤。 啊，咱们不是要把逐浪号开走吗？ 坚强恋恋不舍地看着他从第一眼就爱上的大游艇。 哼，不行，这艘船目标太大。阿牛，你去把逐浪号的线路全剪掉。自荐，你看一下外面还有没有摄像头，也给他毁了。 逐浪， 哼，我要让他浪不起来。 碧荷姐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和善柔弱，一言一行透着果断独裁。她看了一眼马鹏，对初六使了个眼色。初六和阿牛一个上去把马鹏架住，一个拿出准备好的一段封香蕉封住了他的嘴巴。碧荷姐略带歉意地说， 马鹏啊，真是不好意思，用这个方式请你去做个客，希望你能好好配合。一会儿我会把来龙去脉给你解释清楚的。 马鹏没有丝毫反抗，反正反抗也没用，他只是顺从地点了点头。众海盗推着马鹏下了逐浪号，此时游艇码头寂静无声，人们都进岛吃饭去了，一盏路灯孤零零地照着逐浪号这边的栈道。碧荷姐从阿牛手里拿过手枪，手一扬，路灯灭了。马鹏又一次瞪大了眼睛，没想到碧荷姐竟然还是个神枪手，能镇住这帮悍匪，看来真是有几把刷子，并非只靠姻亲关系管制。坚强凑过来问， 师傅，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碧荷姐指着大游艇阵仗里一艘不起眼的破旧小快艇。 我已经叫人安排好船了，大伙儿都上去吧。 师傅，我们绑了马鹏，他们会不会报警啊？ 丽丽担心地问。碧荷姐冷笑，海哥不会报警的，就因为怕报警才让马鹏把王法敲晕了。 不是认定王法有问题才敲的吗？ 这种鬼话你也信？海哥怕海盗，可他更怕警察端了他的老巢。他知道马鹏对我们有用，我们不会杀的，而且第一时间会把马鹏带去找逐浪岛，所以他单独把马鹏放在逐浪号做诱饵。 哼，这家伙好毒啊。 那咱们现在去逐浪岛挖宝贝。 初六兴奋地说，岛上一定设好了陷阱等着我们自投罗网。 哼，好吧，就如海哥所愿，咱们出海兜兜风。 碧荷姐的话说得很明白，可又如此让人琢磨不透，但没有人再质疑她的决定。众人推着马鹏上了船，一个头套迅速地从上面把他又给罩住。黑暗中，马鹏冷汗层层而下。之前他以为海哥足智多谋，没想到碧荷姐看透一切，黄雀在后。一场本来海哥胜券在握的较量，现在实在难测输赢。马鹏只求自己这颗棋子能保住小命。碧荷姐把摄像头戳烂的时候，海哥的手机也同时黑屏了。这时他才感到事情已经不在控制范围，一行人赶到逐浪号时已经人去船空。最糟糕的是逐浪号的线路已经被剪，一时半会儿启动不了。本来以为海盗们一定会驾驶逐浪号出海，最糟糕的情况也可以请海警拦截， 没想到招招失算。关键时刻，海哥稳住了阵脚，他注意到码头边的一盏路灯黑了，而那下面正好装着一个摄像头，对准逐浪号所在位置。当务之急要查出那些悍匪的去向，但愿摄像头能给出答案。海哥立马去到游艇会保安处，调出了码头的监控视频，震撼地看到了毕和姐飞枪灭灯的神迹。尽管路灯被灭了，幸运的是红外监控镜头还是录下了众人出海上船的情形。在保安处，海哥打了几个召集船员的电话，又拨出了一个卫星电话，但这个电话他没有说一个字，而是用手指不断敲击电话。海哥挂上电话，这才对一旁焦急等候的王法和小鱼说， 走，我借了艘船去追他们。 去哪儿啊？小鱼快步追赶海哥。 逐浪岛，刚才的卫星电话是打给笨叔的，用摩斯密码通知他敌人来了，我们随后就到。 王法神情严肃地替海哥回答。海哥以为碧和姐会驾着逐浪号离开，而且立马带马鹏去找逐浪岛，可惜他又算错了一招。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被蒙上头套的马鹏老老实实窝在快艇一角，上船前他便认准了方向。他们把船开得很慢，慢得根本不像是急着要去探宝，而像是在悠闲的观光。马鹏这时心里已经有数了，顺从地等到船停下，海盗们把他带下船，塞进一辆车的后备箱。汽车先是缓慢平驶，然后开始爬坡，最后把他带到一个院子。下车时他闻到了一阵浓郁的香味，这种花在逐浪岛丛林里也有，当时王法还教过他，那叫热带兰。马鹏进门时装作没站稳，在墙上蹭了一下，发现是砖墙，这应该是一个有些年份的院子。一进院就踩到了厚厚的落叶，看来这些日子没人打扫，屋子里也有一些雨后的潮霉味。海盗们推着马鹏下楼梯，而且一直下到了第三层，但这里空气流通良好，反而没有霉味，看来他们经常在这里活动。直到这时，马鹏的头罩才被取了下来。这是一个酒窖，准确地说一半是酒窖，一半是布满了顶天立地大书柜的起居室，上面摆满了军事、历史、经济各类书籍，有经常翻动的痕迹，让人觉得主人是个有品位的儒商。谁会想到这竟然是个海盗窝呢？此刻碧和姐正端坐在主位，众海盗或坐或躺，阿牛正对着一瓶红酒咕咕咕的牛饮，碧和姐不满意地看着他。阿牛，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红酒不是这么喝的。 哎呀，这几天把我憋坏了，师傅，你让我过过瘾。 阿牛喘了口气，又继续对瓶吹。碧和姐对坚强使了个眼色，坚强赶紧把马鹏嘴上的封香蕉撕了下来。马鹏忍受着一嘴火辣辣，静静地和碧和姐对视着。 其实你们哪儿都没去，又回到百花岛上了是吗？ 马鹏第一句话就惊得众海盗差点蹦了起来。碧和姐倒是欣赏地给马鹏鼓了鼓掌。 哼，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捡逐浪号的线路，上快艇出海，不过是给海哥布的迷魂阵，让他错以为你们去逐浪岛了。其实快艇从水路绕岛游了一圈，然后又回到了游艇码头，不过这次不是在逐浪号附近上岸的，大概距离它150米，然后开车西行4公里，沿山路又走了1500米左右。如果我没记错地图的话，这里应该是百花岛的百岁山， 这里应该是你们的老巢吧。 郑海当目瞪口呆，半晌秃六慌慌张张地喊出一句， 不得了了，这小子得灭口。 碧荷姐瞪了他一眼，马鹏此刻心里很没底，但是想活命就得把话说完。 我说这些不是想威胁你们，是想让你们看到我的能力，我不是个没用的人质，不要随便决定杀我。 碧荷姐深表认可地点了点头。马鹏啊，我真没看错你，你是唯一一个能帮我们找到逐浪岛的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个有驻军的百花岛吗？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这个道理你懂吧？这里是灯下黑，没人想到我们敢住在海景眼皮底下。众海盗纷纷点头。马鹏不解地说， 碧荷姐，一个像你这么有文化高智商的人，当个老师真的绰绰有余，为什么要选择当海盗呢？ 汪鄂战队亲，自信更正道。碧荷姐看了众海盗一眼，轻轻叹了口气，我真的当过老师，这些孩子们都是我养大的，你以为靠老师那点工资能养活得了这么多人吗？自见他爸没啥文化，竟带着孩子们干些刀口舔血的勾当，又危险又赚不到大钱。 炸珊瑚，捕杀大鱼，海上绑架撕票，这些事儿都是你们干的？ 马鹏试探地问。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档次太低，赚的钱也太少。去年那一战我们牺牲了大半人，包括自建他爸，现在这个队伍正式归我管了。谁说海盗就一定没文化？谁说海盗就得靠绑票猎杀为生？新时代新海盗一定要用新的思维方式来赚大钱。 所以你让自建学经济管理？ 马鹏啧啧称奇，叹为观止。 你的思维方式还真不是一般人，我们猜过弯恶是初六阿牛，也认定坚强和丽丽有问题，甚至分析过你们母子俩，唯独没想到你们居然全是一个团伙的。 一开始我就定了计划，两个一组行动，我们要表现的关系恶劣，绝对不能让人觉得我们全是一伙的，这样即使一组出了问题，还有其他组可以卧底，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抛出一组人转移视线，比如坚强、丽丽。碧荷姐说着突然眉头一锁，当时费了那么大劲把小鱼骗出来，还以为他知道进逐浪岛的路，第一天就能顺利上岛，没想到尤大海这个老狐狸连自己女儿都暴露，而且王法那个家伙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岛上情况那么复杂，也是出乎我的意料。 马鹏困惑地想起一事，对了，你怎么知道郑和的宝藏一定在逐浪岛？ 郑和的宝藏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这些年也一直在寻找，只是最近才收到线报，听说让海哥找到了，他随便在这片海域称王称霸可就不对了，起码得问问我们同不同意。 马鹏更加奇怪了，前段时间一直有人给小鱼发信息挑拨他们父女关系，也是你们干的吗？ 碧荷姐脸上露出一丝不屑，哼，我们只对宝藏感兴趣，别人的家长里短没功夫管。 所以你一定要拿到郑和的宝藏？ 不是，我们一起去拿郑和的宝藏，包括你。碧荷姐又露出了她的招牌微笑，当然 我知道你有钱，不过你不是想找一个新的职业吗？弯恶战队最适合你，让你发挥特长，找到成就感。 妈，人家是想撩小鱼才来学潜水的，他不可能联合咱们一起去攻打他女神那边，我看没戏。 自见没精打采的照镜子整理发型，哼，那可不一定，小鱼跟海哥的关系也就那样。你以为站在女神身边当哈巴狗她就会嫁给你吗？不，小鱼这种女孩子就崇拜个人英雄主义，如果马鹏再不显身露水的干件漂亮的大事，就算当女神的宠物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她被王法抱走。自尽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母亲，马鹏啊，加入我们弯恶战队，我让你当二当家的。我们这个队伍有能力的人说了算，所以才有我这个女当家的。碧荷姐观察着马鹏的表情，知道他的话已经戳中要害了，于是乘胜追击。你不是想得到小鱼吗？嗯，我会把她绑来嫁给你的。女人最难过的就是头一关，等你征服了她的人，就能得到她的心。当年我就是这样嫁给自荐他爸的。下集当中，海哥为了救回被海盗劫持的马鹏，带小鱼、王法和船员们驾船直奔逐浪岛，然而逐浪岛的码头空空的，没有停靠船只。弯恶已经上岛了吗？还是马鹏没有辨清进岛的线路，船被乱流带走了？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心、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心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敏。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一杯换离合，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让我们一起度过 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 瑞麟2018年中大促活动不是唯一，但价格仅此一次。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为了庆祝2018年上半年销量任务的提前完成，也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民族品牌的好羊奶，现瑞麟乳业决定全民普及喝羊奶。 既然是全民普及，价格肯定亲民，所以但凡是打进4007106108的朋友，都可以享受69元喝半个月羊奶粉的震撼优惠。 是 一组十盒，每个人限定两组，等于说啊，原价是2580元的十盒瑞麟羊奶粉，活动中花690元就能订购成功了，比原价便宜了1890，比直供价还便宜了300块钱。北京瑞麟推荐4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价格底线，只此一次。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有朋友说瑞麟也是老品牌了，这次活动这么亲民，那为什么要限定名额呢？您别着急啊，听我说，原因有两点。第一，本次活动瑞麟厂家返利10000盒，也就是说只有10000盒的69元的羊奶粉，所以是不可能敞开来订的。第二，本次年中大促的主题是全民普及喝羊奶，所以每人限定2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到这次的福利政策，而不单单只是老会员朋友们的囤货机会。 没错啊，这次优惠政策让很多的老会员朋友都特别的开心。像家住大兴区的李大姐说，我也喝过不少品牌的羊奶粉，有进口的，有国产的，还有新鲜的羊奶，但我还是觉得啊，瑞麟羊奶粉不错，不含蔗糖也不膻，而且是真正有奶皮的羊奶粉，所以呢我们全家都在喝，别说69块钱了，就是99块钱一盒，那也要坚持喝。还有家住丰台区的吴大爷说，69块钱订购瑞麟羊奶粉，我喝了快半年，还从来没享受过这么大的优惠价格呢，只是一定要保证是瑞麟的品质和新鲜的日期呀。 看来大家都认准瑞麟羊奶粉，您放心，肯定是陕西富平的瑞麟羊奶粉，肯定是有奶皮的金钻配方羊奶粉，肯定是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是由中国人保承保的民族好羊奶。重要的是，瑞麟羊奶粉是由纯羊奶干燥而成的，2小时冷链快运，快速杀菌成奶，确保您喝到的每一杯都是新鲜、安全、纯正的。但前提是一定要在活动时间内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才能享受年终大促的优惠价格。 是的，说了这么多啊，心动不如行动。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您在电商都能查询到。之前我们的直供价一直是99元，今天呢再便宜30块钱，只要69一盒，一组10盒，足足省了300块钱。每天一杯划下来只要4块多，每个月才138，估计普通奶一个月都不止138块钱呢。今天啊，就是让您用普通奶的花费喝上贵族奶，所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448的董先生，0139的何小姐，还有0261的张女士，以及2817的丛阿姨，都是订购了2套。看来这都是经常关注我们活动的朋友，都知道今天的价格定到就是赚到。所以我建议您啊，别犹豫，一定要抓住机会。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5840的朋友说，我爸妈每天啊都在喝你们的瑞麟羊奶粉，这不现在还让我每天也带上2包羊奶粉到单位喝，看来你们的营销手段很成功呀。 不是我们的营销手段成功啊，而是大家对于瑞麟的认可和信任。 嗯， 其实说白了，奶制品全家老少都要喝，而且呢是一天不落的喝，所以如果是品质不过硬的话，再便宜我们也不会推荐的。 没错，民族品牌瑞麟羊奶粉是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荣获了世界